在快节奏的城市里，有时你也可以放慢脚步，沐浴慵懒的午后阳光，走走停停，触碰温暖的红色砖墙，让我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乐享下午茶，周一到周四下午3:18到4:00，一起寻找生活的意义。 北京时间下午的3:18，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的乐享下午茶，每个周一到周四下午的3:18到4:00，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和回放。想要提前了解我们节目的内容，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今天呢是非常好看的一期节目，我们尽可能的提示大家在我们图片当中的哪一张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内容，让大家可以能够跟图片微博图片对上号。所以呢，想要边听边看的话，可以来到微博找到我们了，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另外呢，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是通过945的电波，比方说车载 radio 或者是收音机这样的载体听到，那想通过手机更便捷的随时随地听到北京新闻广播的节目，或者是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再重复一遍，可以在您的手机里面去下载一个官方的 APP， 它是叫做听听 FM， 听见的听啊，两个中文两个英文的大写字母，蓝色的一个小标，下载了之后搜索北京新闻广播，可以听到我们台的全天直播节目，去里面搜索乐享下午茶这五个字，可以听到我们全年的节目回放。首先关注几条来自于北京新闻广播民生类的资讯。11月22号的0:00到24:00，本市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两例。11月17号开始呢，北京执行了更为严格的进返京管控措施。那么进返京人员必须是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昨天是来到了通燕高速的白庙北公安检查站，进行了实地的探访。目前北京54个公安进京检查站都已经制定了一站一策的查验模式，每天投入警力5000多人，并且呢建立了92万人的通勤人员数据库。昨天2022北京冬奥会相约北京系列测试活动在张家口赛区正式启幕了，这将是张家口赛区在冬奥会之前的最后一次全面实战检验。童宁说自己找到了一个收听的渠道，很通畅。这个我不知道你这个收听的渠道是哪儿啊，但是我刚才说的听听 FM 呢，因为它是我们官方的一个 APP， 所以呢大家可以很方便的听到我们节目的回放。那很多的平台呢，它这个节目的回放因为版权的问题，它只能有一天的回放，所以在听听 FM 上面，大家还可以依据我每天为大家编写的我们直播内容的标题，及时的找到你想要回听的那期节目。收听官方的 APP 不是更好吗？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现在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另外呢，要谢谢你表扬我的这个播音功底啊，因为我确实是靠播新闻考进北京广播电台的。 我本人呢也播过北京新闻，所以呢这个你还是要对我们领导识人的这个能力有信心啊。好，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了，不能把我们的嘉宾晾太久。欢迎很久没有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今天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图片赏心悦目的唐宋设计师品牌的主理人海棠。欢迎海棠。 大家好，我穿业来了。 哎，你今天的衣服其实有一点，就你这个小 风， 对，小马甲还是有这个风在的啊，穿越过来了。今天看到图片之后呢，有朋友说这是准备去紫禁城穿越一下吗？我跟你们说，我上周去紫禁城打卡的时候，刚才还跟海棠说，那叫一个穿越，各种太后、皇后、贵妃、各路嫔妃、格格、阿哥，全部都在你身边环绕。然后你要是不小心呢，你说我只想拍自己，他们不小心要从你身边路过的时候，你知道那种感觉，那个 恍如隔世。 对，我留了一张那样的照片，就是我正好在下楼梯，然后楼梯上面站了一位可能太后这之类的 太后 吧，但她是背影了，因为我在下楼嘛，她正好在那个地方，就是她在拍照，就你能看到她的背影，然后就那一瞬间我觉得 哦，你刚请安回来。 时光在这一刻交错了。那这个说到了要穿越这件事情呢，是因为大家看了海棠给我们找的很多的图，大概也知道今天我们要讲一讲的这个内容啊，也是呢最近海棠可能跟身边的朋友聊起来，然后也想要有策划呀，然后你开始关注这个部分。 对， 来说说为什么会关注到国风服装。 其实国风这个概念应该说从好几年前，然后从我第一次去逛故不是第一次，就在逛故宫的时候，然后看到很多人在我的身边穿着就是国风的衣服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就很震撼。哎，我说怎么今天同事在拍戏吗？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慢慢意识到，我说原来就是我们就是同龄人越来越喜欢，或者说越来越敢把我们认为不敢穿的这种戏服概念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应该说就是现在来说不是戏服，就是我们一种国风概念的服装。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有关注到。而且我上大学那会儿，就是我们有一个社团是守望者社团，还有一个汉服社，然后自己也有汉服节，所以他们会在某一个时令还有节日的时候，然后做一些活动，就非常有趣。比如说我有同学会去做他们的那个新娘，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时令的节日是一个做了一个婚娶的一个概念，然后他们真的就会装扮的跟可能是明制或者是宋制的新娘一样，去做一个仪式的一个呈现。 就是你觉得首先肯定很赏心悦目， 对， 然后第二呢也真的是反映了越来越文化自信的这样一个感觉。 对， 就之前大家会担心说穿得不好看，或者别人会怎么看待我穿成这样出门。 哎，我只能说我们这个就是90后00后的小朋友，包括80后的朋友们，他们真的就是很就认为我们就是这些东西是美的，就是敢把它穿在身上，然后并且觉得哎，我穿这些东西我没有任何的就是 顾虑。 对，就是是一个我就体现我认为很美的一种呈现。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超级赞，所以 就是文化自信，然后其实对自己你本源文化的一个认同感。 对，这个认同感我觉得是超乎了我们前面的很多人。对， 很好啊。现在80 90 00 10 对，10后10后也不能舍弃， 都在穿。因为10后都10岁了，11、12岁了，马上就是他们真的也开始有自己的。 对， 正是格格阿哥打扮的好时候。 对， 好， 正实穿。 但是冰速火呢可能也说出了一部分听众的一个心声啊。他说好看就是呢只能欣赏，自己穿不来。好，来，我们在先剖析怎么穿得来之前，你先给他建立一个大的概念，说好看 但为什么只能欣赏，自己还是有点觉得穿不上的感觉。 对，我觉得好看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尝试。其实每个人可能都会有这个过程，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看到这种很美的衣服都是在看一些就是古装剧，然后更多的是时候是从这里面得到，哎，我们原来那个时候的人是穿这样的衣服啊，打扮得这么漂亮，会有很多头饰发簪，会有很多这个叫什么环带披纱，然后特别特别的美。我们可能那个时候只是一个欣赏的概念存在，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它穿在我们自己身上，没有建设起这个场景来。就我们没有建立起一个我们穿的场景，所以我们很难接受，可能有一点点困难接受说要把它穿到我们自己的身上。其实也不是说一定要让大家穿真的就是穿古人的衣服，只是说我们认识到或者说我们这些东西是有一天是可以拿来重新被设计，重新被摘取，重新呈现在我们现代人的社会里边的时候，我们觉得穿到他身上很好看。所以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会选的图并没有特别的传统的服制的衣服，而是说有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或者说他们创造了一种氛围感，但是又不是说特别的传统，特别的这种形制化，就是又跟我们现代的社会有一些些衔接的部分。 就这些图片，宾素，我要不然你先来看看图，就是把所有的图都打开研究一遍之后呢，我感觉海棠很用心的地方在因为每一个朝代，包括我们经历过的一些有自己很明显特色的，比如说唐装汉服这之类的 对， 它都有它的制式。 对， 我们并不是让你穿一个全套汉服或者是什么去上班，就是海棠说的，他今天所有选的图这个氛围感都有。就你周围的人一看就是哇，海棠你今天好国风，但绝对不会说海棠 你穿的好怪异 你今天是从宫里刚穿越出来嘛，不会这样来说。我觉得可能这个上身的可能性会加强，就你更敢穿和更想穿，而不仅仅停留在欣赏的阶段。 对， 但是魔手说了一个特别可爱的，他说今天海棠找的都是瘦瘦的，他说我每天上班都可以看到一个大概身高在158，体重估计有155的一位姑娘，他说他每天都穿国风，还让我脑补那个画面。然后呢，但他这个形容我很喜欢，说这位姑娘走路铿锵自信，我真的很佩服她。你说完铿锵自信四个字儿之后，我脑补了， 对，我也是情景再现出来了。我真的有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就是隔壁的饭桌上有的姑娘就穿了整套的明式的制式，而且有一点点像结婚的那种制式，可能她拍照刚回来，但是她就也没有卸妆，也没有脱掉自己的衣服，甚至连自己的冠子都没有摘下来，就是穿成这样去火锅店吃饭。对，然后就当然 铿锵自信， 对对，而且她也不是一个很苗条的姑娘，真的是带了一点点这种有婴儿肥，然后有就是身材可能稍稍有一点点圆润，但是就是我觉得它带出来的这种美，就是能体现我们这种传统的国风宽袍大袖的容纳感，然后还有它能够它的这种自信，真的让我觉得，你看我会觉得我穿这个衣服会不会把我就是拖得很矮，或者是压。 压住了， 对，压住人或者压肩膀，我就感觉我要消失掉的感觉。但是他给了我自信，就是我1米55怎么样，但是我依然很敢穿，哪怕那个冠子很沉，两边的鬓边的这个拆法，然后会就是留得很长，但是我还是就是他能穿出来那种，对， 所以根本在于心态，对吗？就是想穿国风，不管它是一个氛围，单纯的氛围感，还是它是一整套制式，关键在于你自己首先要接纳它，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讨论说我喜欢哪一套。刚才担心穿不出去的朋友说了他觉得第8张可以 来海棠说一说。另外呢，童宁老师，你留的所有言全都在我的置顶微博第一条，我后来评论你了，我回复你了一条啊，就是你大概在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的时候呢，你找的那个位置是对的啊，是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帖，我转发了海棠的那一条微博，要不然您再找找，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国风图片的这一张，点开这个评论，你所有的评论才会被其他人看到，被我及时的看到。 哦，我还想说， 对，你在置顶微博里面我就都看不到，就大家看不到，我可以看到，好不好？我再提示您一遍啊，因为我文字回复你好像不如我在电波里提醒你更直接。 哇，好。 然后未来呢，大家还想要跟我们来互动，被我及时看到念出来，来告诉你们方式，现在可以来看图，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好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当然了，他虽然回到置顶微博里面了，但是其实海棠也可以点开看啊，他说特别认同我们两位的这个穿衣时装的观念。但同时呢，他也说了，他说就是这种发布类的服装，他说不是模特也不太敢穿， 发布类的， 对，就是可能在他看来说觉得就是有点走秀款吧，我觉得可能就是时装发布会啊什么这之类的。 我今天发的真的没有一张是走秀款， 哦， 就是， 都是日常款， 对，都是日常款， 对， 都是日常可以穿，甚至最后四张是有一个应该算是一个网红，他经常会穿搭自己的这种国风，然后加上时装的概念，然后穿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实穿的一个案例，所以就特别给大家摘取下来了。 而且冰火，你有点开那个加号，就是你能看到九图以后的又九图吧？因为我担心他们不知道，就是点开加号还能再看到九图。 哦，我觉得就把你的这个。就是这个转发的这个点开之后是可以全部呈现的 啊，对，就是它除了你如果你觉得图八可以接受的话，我个人感觉最后大概四张甚至最后六七张你应该都可以接受啊，对不对？从十二开始我觉得就很一个是秋冬的穿搭还是很适合的，再一个它没有很夸张，它只是有一点点氛围感，像你说的， 对， 这个连衣裙的系列半裙的系列我都很喜欢，这也是博主啊，就是各种穿搭博主的他们国风设计。 对， 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重点跟大家说一说我们要怎么穿出来，既就有这种国风的氛围感，然后呢也比较日常吧，就不会被大家侧目， 对， 大家会觉得说哇好看。 对，我觉得大家第一个可以去尝试的，就我个人的推荐是马面裙，因为马面裙的概念其实有一点点像我们日常穿的这种百褶裙，然后它的长度可能要略长一些，能到脚踝，我们也可以适当的把这个长度稍微窄短一些，然后还有就是它通常是上面会有这种金绣啊，或者是图案非常华丽，然后马面裙的概念其实就是中间有一块儿，中间的方块是没有压褶的，从两侧对称压褶一直到整个后面，而且它的裙子的体量很大，其实比较浪漫，而且因为它比较像我们现代人穿的裙子的制式嘛，所以就是你上面搭什么就是可能搭素色一点，或者说跟底下的颜色有呼应的这种花面料的衣服，它是有很好的一个衔接的作用的，就不会说这样看起来就会 很像一个比较日常穿，但是因为我的裙摆肯定会有一些古风的一些概念，然后看起来就很对美妙的感觉。 那你说的马面裙这个其实我们最后四张都算， 马面裙倒数第三张是马面裙， 就是最左下角的这一张， 对， 所有啊加号点开之后左下角的这个蓝色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很标准啊，它中间没有褶，然后两边有， 对 对吧，就是你说的很标准的，那其他都不算哦，这十七啊十五啊包括最后一张都不算马面裙，但是它也算国风裙， 对，它加了一些国风的概念吧。 这个马面裙你比较推荐大家穿的原因是因为它那个褶比较容易 再去有一些华丽的装饰啊什么的，不会特别违和。 对，是。 再加上这个长裙冬天也比较适合，保暖性还可以。 而且就是我一直倡导的，或者说我一直希望大家能在冬天穿点带颜色的衣服。 嗯， 所以就是本身马面裙其实它可以有很多很多种的颜色，甚至说马面裙里边比较经典的是这种上面刺绣，或者说它颜色带金色的一个颜色，它是看起来非常亮眼的。因为马面裙通常是我们外面，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应该是明制的马面裙，它外面通常会有一个外罩，这个外罩会遮挡它大概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一个长度，所以它的底摆通常是会有很丰富的花纹。然后对，就是走路的时候大家可以自己建设一下这个想法，就走路的时候我们每一次的走路，我们右侧左右两侧的裙摆都会打开合上，打开合上。其实如果我们再呈现一下就是古人这种轻姿漫步吧，然后就会有一种很曼妙的感觉。 那对于马面裙的上半身的搭配，我们要稍微素一点嘛，因为你下面这个裙子本身像你说的它可能有金绣啊，然后如果再是颜色比较华丽，花也比较华丽的话，上半身要素一点吗？ 对，可以素一些，就是如果说我不想太出挑，不想太那个什么，我们就可以素一些。当然就是刚刚有一个留言说非常喜欢第八张图，我觉得第八张图它的有趣的点就在于，其实它下面也可以当做一个马面裙的制式。虽然它是一个百褶裙的概念啊，但是它可以当成一个马面裙的一个制式。但是它上面配的这个衣服是一个黑色的底，上面有大花，然后这个花心的颜色呢是跟马面裙的大身的颜色是呼应的。它这个就我觉得这个比较精妙的地方就在于黑色能压住这个很华丽的这个气场，然后呢点缀的花，然后又有颜色的呼应，然后就会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很整体的一个穿搭概念。 不会觉得太花枝招展了，就是整个飘过一棵花树这种感觉。好人尤其像说最后四张是真的挺好看的，是不是？好，得到你的认可，我们也很开心。而且我确认他说的是最后四张，因为他说个人比较喜欢第十六和第十八张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嘛，十六就是标准的马面裙的制式， 对吧？ 这个确实很好看啊。但是他也提出来一个，觉得对身材还是很有要求的。 这个身材我不知道，他说的身材是， 我觉得可能觉得还是觉得要瘦高吧。可能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就是说他觉得所有的穿搭博主也好，模特也好，拍出来好看的主要原因，在绝大多数人心里都是认为啊，他瘦啊，他高啊。他怎么穿怎么摆都好看啊，那我们如果身材比较平平，要怎么就没有他那么瘦哦？ 其实 要怎么穿？ 对，半裙应该说是所有的这个着装里面最能够拉长身线的一个就是服装的品类， 而且很能遮腿上的肉啊。 对，它第一是你不管是你有小肚子，或者是有屁股比较大，或者是你觉得你没有腰身，你的腰线不是很明显，它都可以做遮挡。就是通常来说，比如我个子不算很高的人，我通常会把腰线往上拉2到3公分。那我这个裙子我随便往上提，我想提到哪都可以。当然就 它跟裤子的本质区别就在这里。 对，而且它还可以通过上半身的这个穿搭，因为我有时候提的比较高，可能视线上会有一点点奇怪的时候，我的衬衫拉松一点点，把这个垂坠感做一个简单的遮挡，然后它有高有低，然后我们的视线的就是或者说我们通常我们的视线也会骗人的，我们视线会觉得哎，我的腰身是在那儿，但是因为我不是全部都露出来的，所以呢我只会记住我露出来这一块的高度和大小，然后它就可以很好的就是或者说欺骗到很多人。 大家就是首先你喜欢十六十八这个都没有问题，对吧？马面裙也是作为国风系列海棠最推荐首推，主要也是因为半裙它本来就可以带给大家这个视觉欺骗性， 对 身材的包容性。 对 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这样，就是国风除了说是文化自信之外， 我也希望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我们对自己也要自信一点。你说自信，自信首先是对自己有信心啊。 对，你要知道，我既然认为它很美，并且我觉得我也要呈现我自己的美，那就要找一个相对协调或者是什么样的途径让它呈现出来。 嗯， 然后在这个呈现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原来我也可以穿，哎，原来我穿出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啊，原来我也可以就是这么美，就发现自己这么美。 对，说不定今天你开始听完节目以后挑战国风， 那我要挑战一下的 啊，发现适合自己，然后就是我又更加自信了。 对， 这点很重要，大家不要所有的，这其实推而广之，任何事情都是这样，不要一上来就是哎呀，别人都好看，模特穿才好看，我是不可以的。不要一上来就否定自己嘛。 对，大家不但是有容貌焦虑、身材焦虑，还会有 各种 各样对美的焦虑。就我们往往就可以转化一下，就是这种对美的焦虑转化成对美的动力。 去我们评论区看看那个铿锵自信 铿锵自信 这四个字啊，就成为了今天的主题。 对， 怎么去看评论看图片呢？再一次提醒大家，欢迎新加入的朋友们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可以了。我们兵临城下在说，个人也比较喜欢第八章哦。你们都很爱这一章哎，而且你的头像居然还是缓缓的，看来你可能对古风也比较喜欢。小熊说，又时尚又复古，色彩搭配还不土，又清新又稳重，美丽不失小从容。嗯，好的，你今天这打油诗可以啊， 点个赞。 点个赞。确实，时尚和复古，它本身呢，复古就是时尚的一种嘛。 对呀、 啊，嗯， 对，因为我们就是时尚不可能永远都在徒步前进， 嗯， 它一定会做一个回顾，这个回顾呢就会汲取一些元素，然后重新让这个就是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事物焕发更加美妙的对奇迹吧。 嗯，但是还是持续在我们置顶微博留言的这位同学呢，说他想问一下，就为什么有时候男模没有女模穿出来好看？可能他也是在控诉你今天一张男士的国风都没有放的问题。 我真的有很刻意的找过 男生的国风这么少吗？ 是因为是这样，就是我找了几种类型，后来我觉得因为他的单个品类有点少，就可能不太好像现在这样单个去呈现。我大概找了有三种，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男生，应该说他真的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一个男生，但是因为他自己对这个就是国风的就是汉服非常感兴趣，所以他会自己做一些小的穿搭，跟自己日常的衣服搭在一块儿穿，所以他穿了一个近视的，我觉得近视的衣服，然后跟搭配了自己日常的这个鞋子还有上衣，以及就跟自己的上衣结合起来，还有一个帽子，我觉得还挺有趣的，但是因为很少，只有一张，可能就很难跟大家去讲述。还有一张是但是这个人应该是拍的模特的照片，因为他穿的是那种有点轻纱帐的那种感觉的衣服，上面有竹子啊，黑白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可能就有点偏那个影视化的感觉，偏拍照啊，就是摄影的风格，所以就不太日常化，我就没有放。但是说真的，男生穿呢，就现代的男生穿古风或多或少稍稍有一点点的奇怪，因为其实就是男装在古风里边，因为它一定会有帽式啊，还有鞋子啊， 哦， 这些穿搭在一起， 包括它的腰带啊，什么 的之类 的， 对对，它腰带啊，还有挂饰啊，这些它是有一些，因为他的衣服就是整个一大片嘛， 就更严格的一个制式的搭配。 对，就或者说因为他的制式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花样或者复杂的形制去参考，所以就能穿的概念，可能我们现在很多人觉得国风的概念应该是这种禅服啊，像这种茶服啊，这几个概念可能更觉得像国风的概念。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只是说他可能没有我们认为的这种就是汉服概念里边的这些形制没有，但是它有那个氛围感，确实就阐述东方文化的这种精髓嘛。 好，这个我大致理解了，就是说男装如果真的我们想要去走国风的话，它会有点复杂，它这个要求可能会更高一些，不像女生，哎，我只是一个裙子，然后我上妆 我颜色上面去配合一下呀，不一定要这个款式也很配合，穿出来啊也很好看，大家也可以接受。但如果你男装的话，你没有不成套或者怎么样，就会有一点点一丢丢的不伦不类， 对， 就大家会担心穿成这样。凤凰同学今天一开场的时候给我们的这两句我还很喜欢，他说最炫民族风穿越下午茶可以可以啊，不一定要穿越，就是现在我们带给大家一个我在现代生活但是我有穿越感的这种氛围就可以了，就够了。说到能够男生稍稍借鉴一点的，我觉得可能是西装。其实今天海棠也有选女生的西装，比方像图四，对吧？因为男生呢，现在他有一些西装上面他会有小的刺绣啊， 嗯，对 啊， 刺绣的概念应用非常多。 啊、对，这个有一点国风感的刺绣，嗯，可能已经是我觉得已经是男生西装里面很大胆的突破呀，包括想要去融合的部分了。 对啊，包括立领的概念也可以在西装里边放一放。 嗯， 对，包括就是还有就是颜色的选取。 男生如果很喜欢，我觉得可以从西装上面找一找着手、嗯、啊。但是女士的这个西装，我们图四也跟大家稍稍的介绍一下吧，就是国风款的西装。 嗯，第一个我觉得它是用了一个那个对襟的概念，就是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汉服里边有几个就是对领型会有几个概念，比如说叫交领，其实交领就是我们所谓的斜领，有一片领子斜过来然后在侧面系上的感觉。然后呢这个平行的这个领子呢，它也是一种我们叫对襟的这个领子呢，它也是一个我们国风的一个概念的一个衣服的对，一个领型的一个名称。 嗯， 然后它这个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它的图案和纹样，就是它是一个白色的概念，但是它这个整个的底色的这个纹样呢是一个就很具国风感的一个，看一下啊， 嗯， 对，很具国风感的一个图片的图样的感觉、 嗯、 所以它整个做出来这个衣服又配合了轻纱，所以让我们觉得有一种仙气飘飘，然后又自带就有一点就是利落的这种仙气飘飘的感觉。 所以它这个虽然是个白色的西装，但因为它整片衣服的布料用的就是有，这算暗纹吗？还是说就是绣花这种图纹、 嗯、 就它整个的面料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它就面料本身就已经给我们了国风感， 很强的，对，国风就是可能这么说我们很难去表达哈，就是、嗯、因为我们一看到某些面料，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其实这个料子给我的感觉就是织锦缎的感觉、 嗯、 是吧， 有 对， 嗯，它、 就是、 但它又能够撑起来， 对，它又能够就是做出了这种感觉，就很棒。 女士的西装他如果想要做国风的部分的修改会比男士的西装要容易， 对，因为它的可变化性实在很大 款式的变化啊，各位男士你们平时买衣服都买些什么自己心里也是有数的但是也很可爱。我们有一位就是魔手说，他说如果要看男生的这个国风，看楚一老师，他是我们另外一位讲这个旅游文化呀什么之类的一位达人、 嗯、 他确实自己所有的衣服包括他自己配一个小圆的小帽子呀什么的都是很国风的、 嗯、 但是楚一老师他那个国风为什么你会觉得不违和，那是因为他跟他整个要讲的东西和他所研究所爱好的东西，对，楚一老师那真的是没事就逛紫禁城的人可以给你把神兽挨个讲一遍的那种，这个还是一个内外相呼应相结合的、 哦、 对吧，和他所做的事情啊，我的爱好啊， 他整个的人设啊，定位啊，感觉都是 气质啊， 对， 哦，都融合在了一起。但是你说这个气质又说回到很多女士觉得说我是不是没有那么传统啊，这种气质啊，就是我长相可能也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说哇好安静淑女，可能也没有这种感觉。那国风其实并不是和文静划等号的， 对、啊、 对吧，它也可以活泼。在今天我觉得你好像头三张吧至少 包括后面的这个绿色的衬衣裙，也不是衬衣裙吧，反正就是绿色的这个裙子外面还有白色的这个小马甲，有点像冬天的这个第九章是吧，徐娇的这个图，这个七八九三章， 对， 都是演员徐娇的图，他这个其实就很年轻很活泼。 对，我觉得他是把这个国风概念应该说演绎的非常好的，或者说包括他自己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就是这种发扬传统文化呀，还有就是把国风的概念日常化做得比较好的一个明星。 他的这个年轻化我们可以稍稍的剖析一下特征，然后给一部分担心说穿国风一定要很文静的女生一个参考吧，因为他就是活泼年轻有个性。 对， 是也可以很国风。 对，因为 那他这个搭配要素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这个搭配，他这个可爱的要素里边用到了那个马甲这个概念。其实马甲是可以把这个衣服轻巧化的一个搭配的一个小手段，然后包括他所有的这种包括他的袖子，他没有用常规的这种，虽然也是一个很大的袖子，但是他没有用我们常规的这种长袖的概念，而是做了一个类似于泡泡的一个概念，是做了收口，然后就把这个可爱的元素加强了一些些。但是、 就泡泡袖， 对， 这个改良， 对， 国风， 对， 就会活泼， 对， 然后还有颜色上面它也很大胆， 对，我觉得对，颜色是一个就是能呈现的基础吧。如果我想表达的是十几岁二十几岁小朋友的活泼，那他用到的颜色都会很轻快明丽。如果我想表达的是二十多岁三十多岁的这种这种女生的这种状态，那可能用到的颜色相对于成熟一些，会加入一些比较成熟的像这种赭石红啊，还有这种这种松石绿啊，像这种比较沉静的颜色。然后还有我刚刚那个夏夏说，哎，我可能不是一个这样个性的人，可能我的个性就是很飒爽，然后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说可以让自己打扮得很可爱，然后很出跳，然后很另类的感觉。其实我是觉得你可以把一些就是素面的东西去呈现，就不用说那么花哨，只是说有些微的点缀。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看到的影视剧里一些侠女的一些概念，她的衣服通常都会比较短小，或者说更精炼一些，然后不会有很多花枝招展的装扮。 柔美，那就是什么轻纱呀， 幔帐啊， 啊，花朵的图案啊，是吧？啊，这样子安静啊。但如果你说我想要活泼，那首先你可以从色彩上面， 对， 明亮一点。然后再就是刚才海棠提到的这几个特征，比方说袖子收口啊，然后短一点啊，干练 一点，匹配一下，就是可以把一个很知识很大的衣服用马甲的形式把它分割一下，变得更加的有层次，然后可爱一些。 最后其实我还想聊一个点，但是今天没有时间了啊，就是这个保暖性的问题。我刚才还跟海棠说，我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开春了以后来聊这个话题会更适合，但其实今天海棠给我们找的图里面是有秋冬款的，包括我说的徐娇的那个带毛边边的小马甲，对吧，它其实在秋冬你搭配在里面是完全可以的。这个部分呢就只能留着节目之后大家去海棠的微博跟他探讨吧。通过我的微博可以找到他哦，微博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咯，谢谢海棠给我们带来的美图分析， 谢谢大家， 铿锵自信。好了，今天就是这样了，稍后播出的是整点快报，明天来到的是我们你的故事谁的歌板块，记得了稍后大概一两个小时之后吧，在我的微博就可以来点歌了，我会发点歌帖，大家关注一下主持人江夏的微博就可以了，明天见。 善待自己一下，不负这段年华，夏有清风，春有百花，用时光泡一杯茶。